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的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今天继续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，启社长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幽默类的图书。启社长你好。 哎，红九好。 那今天我们正题呢，是为大家推荐一本比较有意思的图书。 嗯， 书的名字叫做《活着就得乐》。 喂，你看，活着就得乐啊，这个是哪位的作品呢？ 侯长喜，啊，侯长喜笑话集。 这听着侯长喜先生的名字有点熟，是不是？ 侯长喜，您知道吗？啊， 哎， 这是一位大师。 那是相当厉害、啊。 那相当厉害。 侯长喜先生呢是北京人，哎，但是呢他是天津曲艺团国家一级相声演员。 嗯。 怎么跑那儿去了？师承啊，严孝孺先生啊，是马三立先生的再传弟子。他创作的这相声，比如说《黄粱梦》，哎，您可能听过；《一场闹戏》，《心中有数》，《望子成龙》，《没劲》，《白日说梦》等等，那在社会上都是反响非常强烈的。他也出过几本书，比如《侯长喜相声文集》《侯长喜相声精品集光盘》。那我们今儿给您奉上的这个啊，不是相声了，是笑话集。 笑话集。 对，那对于这个笑话集呢，孙佛海先生是这么说：说这个俗话说呀，说这个诗有眼，书有胆，笑的制造最难产。 嗯， 你还 套一套的， 赶着押韵啊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是说呀，创作笑、制造笑是颇为不易的。那为什么说侯长喜先生他能信手拈来呢？为什么能这样呢？因为啊，孙先生说了，这跟他出身不无关联。他是马三立大师的掌门弟子，严孝孺先生的大弟子。哎呀，这是两个掌啊！ 哎呀， 掌门的掌徒的长孙 ， 而且当初是由这个马三立先生钦点的，成为马三立先生的再传弟子，说明是直接看好了，有点像康雍乾当时啊，康熙帝直接就钦点了一样， 钦点了接班人， 是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从这个笑话集里头啊，给您选一些啊，给您说一说，您听听侯长喜先生的这个笑话是不是有点意思？ 嗯，来看一看老先生 抓周。民间啊有个古老的民俗，出生的孩子呢，在一周岁的时候，家长给孩子做一次抓周。什么是抓周呢？啊，就是在这个炕上摆上各种物品，比如这毛笔啊、算盆啊、工具啊、钱币、花衣服等等，让孩子去拿。那先拿着什么呢，就能预测这孩子将来长大干什么啊。当然这民俗了哈，啊，这说实话我觉得不太靠谱啊。那要是拿笔呢，将来做学问文化人；拿了工具呢，将来做工匠；拿了算盆呢，将来会是会计师。其实呢，这是家长们的希望，他不一定准。这谁就说了，侯长喜先生说您看我小时候我抓周，我抓的是地球仪，按理说我应该当联合国秘书长啊，可我说相声了，所以说这就是一种民俗。而今呢，这抓周啊又兴起来了，据说是提前对孩子进行定向培养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一准备。前几天啊，我的亲戚二大爷的外孙子一周岁了，大家吃完这个庆祝晚宴，在孩子的床上摆上各种抓周的这个用品，十几样啊，其中有一张百元的钞票，他要抓了呢，那就是企业家的苗子；有一张女明星的照片，那要抓了呢，他就能进娱乐业，进演艺圈。那还有这球拍子，那抓了的话肯定就跟红酒似的，就是运动员了。 哎呀，运动健将 健将，把这些东西都摆好了，然后把孩子抱来往床上一放， 哎呦，这孩子我就在这床上爬来爬去，爬来爬去，我扔拿起这个扔那个，拿起那个扔那个，这个拿起来放下那个，最后这孩子，嘿，你猜抓的是什么呢？ 嗯， 他抓了一套组合的组合拳，嗯，他抓了一个百元大钞，还有茅台瓶子盖，还有那女明星照片。 哎呦呵， 大家伙看半天全傻了，这他干将来得干什么呀？这二大爷说了一句话，这孙子将来肯定是干大事的料，不过从小得加强教育，反腐得从娃娃抓起来。再给大家念叨一个啊，这个所谓专家，我们现在一听说，哎呦，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谁谁是专家呀？啊，专家来了， 你骂人吗？是吧？ 说一只普通的海龟被海浪呢冲上了岸，好在它是两栖动物，于是呢它就在陆地上安家了。他开始对他的邻居啊讲，哎呀，这个大海啊那个美好啊，这点事儿呢就被邻居啊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家伙就都知道了，有这么一位海龟，哇，这知识忒丰富。于是呢大学就请这海龟去做海洋报告，各地的协会呢请他去演讲，各个电视台啊、广播电台啊、报纸杂志啊，哎，也都连篇累牍来介绍炒作这只海龟，所以这海龟呢俨然就成了专家了。他自己呢也觉得自己是专家，有点飘飘然。这一天呢，这海龟就应这个黄牛协会邀请去做报告了。海龟啊很兴奋，那就给黄牛们介绍大海是多么的宽广啊，各种海洋生物和睦相处啊，自由自在的生活呀。但是呢他没提这个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还有可怕的海底火山爆发、毁灭性的海啸等等。所以他这么一说完呢，哎，这牛们听完就非常的神往，就说，哎呀，这是多么幸福的地方啊，比陆地可好多了，陆地环境太恶劣了，空气污染呐、PM2.5 经常不达标啊，生存环境太坏了。有一个出生的牛犊就跑到海龟面前问，专家，海洋那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回归大海呢？海龟听完了以后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在这儿我是专家，回到大海我就是一只普通的王八呀。哎呀，第三个，这个第三个让红脚来吧。 改题了。某公司培训干部的团队精神啊，需要培养，所以呢请来专家为学员讲解团结的重要性。专家想起了古老的民间故事，就引用实例为大家伙呢来讲解。他就给每个学员每人发了一根筷子，让大家来折，大家轻轻一折就断了。他说，大家看到了吧，个体是没有力量的，请大家每人拿三根合在一起折折看。大家把三根筷子合在一起一折也断了。专家说，费点力吧，请每人折五根筷子。大家把五根筷子也给折断了。专家说，大家拿一把筷子，十根，你们再折一折。大家咔的一声又给折断了。这本来啊，专家想用这个实力说明团结它就是力量，可是现在说明不了了。专家这应变能力还挺快。同学们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，十根筷子合在一起也折断了，这说明筷子的质量太差了。下面我跟大家谈一谈产品质量的重要性。然后就改题。 红牛说改题了吗？ 就改题了。 这个专家的，我觉得这个不是专家了，这也是个专家。这个专家应变能力我觉得可能是学主持人的。不是。再给您讲这么一个笑话，玉石鉴定，收藏市场的水啊太深了，造假做旧的手段呢多种多样，油浸、土埋、尿池子泡、化学药品喂等等，以假乱真，鱼目混珠，稍不留神呢就打眼了。哎，你在买了假之后那后悔晚矣啊。所以这专家呢又出来专家了啊，就劝说收藏爱好者，哎，不懂的别摸啊，不能卖100万，那纯属异想天开，白日做梦。有人曾经算过，淘到这种摆的概率，这种宝的概率是什么呀？是100的100次方分之一，天文数字啊。打个比方，就好像什么呀，就好像这个太空遨游的宇航员啪吐了口痰最后落你脑袋上一样，这宇航员怎么吐啊这个。所以呢上当受骗是免不了的。这个侯先生就说了，说我有位朋友啊是这个玉石鉴定专家，经常和玉石爱好者打交道。有一天有一位来了，手捧着一玉把件，说这是我祖传八辈的，这老人病重，急等着用钱，您给估价，您给估价。侯先生这朋友看了一眼， 说你这个救人吧有点困难，可是你要拿它换一咳嗽糖浆还行，这东西是石粉加树脂做的，批发市场10块钱一块儿。还有一朋友呢，啊，去这个云南赌石，花了5万块钱买回一块玉料，请这个专家鉴定，说我想用它雕尊佛。专家看完之后说：“先生，您别费那雕工的钱了，您把它弄成这压鸡酸菜的这坛子的石头呢，反正是有点可惜。不过我跟您说句实在的，它就是一石头。”还有一位啊，在这个新疆啊，花了5000块钱买了一块玉料，说是上等的和田羊脂玉，10公斤。跟专家说：“嘿，现在有人出价200万，您说我卖不卖？”专家说：“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你快卖给他，卖完你就隐姓埋名，你逃得越远越好，千万别让他找你。”这个玉石专家啊，就跟这个大家伙说了，说：“哎呀，其实最有意思呀，是一大款花了10几万买了尊玉佛，拿给我鉴定。大款说呀，卖给他那个收藏家说这玉佛有2000多年了，是唐的。”这专家看完之后跟大款说：“你这东西，它不是糖的，也不是咸的，也不是馅儿的，它是油酥的，它拿油炸过。”哎呀，这真是就是这个造假。我最近看了一本这个，看两本，白明先生的《打眼》 啊， 一和二，看完之后觉得啊，这造假真是层出不穷，手段繁多呀。哎，您还真是，您要是不想让那个，宇航员那口痰啐在您脑袋上，您反正离这东西远点儿，我觉得。 对，别觉得自己都能捡着宝，捡着漏， 就是 哪有那么好的事搁您身上。 年终处里头开联欢会，有一项游戏是有奖竞猜，奖品是什么呀？是这个某水果的手机啊，一款最新款啊。处长也参加了这个娱乐活动，处长就说了：“各位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吧，啊。每人画一条蛇，要快要像，大家评出最好的手机就归他。预备开始。”说完呢，处长就开始构思，那其他人呢就看着处长画，都变成了慢性子，不紧不慢，哎，在那儿细细的画。可是新掉进处里这小王呢，哎，3笔2笔就画出来了，形象很逼真，抬头一看，嘿，就我一人画成了，其他人好像都在等什么。他就想去拿这个奖品手机去，再一看，哟，处长面无表情啊，而且同事们都拿惊讶的眼光看着他。小王猛然就明白了，我的妈，我怎么能跟处长争奖品呢？这以后我在处里怎么干呢？于是就灵机一动，说：“哎呦，嗨，你看我这个太粗心了，我得加工加工。”说完呢，就给这个画好的蛇呀添了4个腿儿。添完这腿之后，处长举手了：“我画完了，哈哈，我第一个画好的，你们看看像不像？”大家一致喊：“像像。”处长看了小王画的蛇：“小王啊，你可能喝多了吧？啊，你这都成了古代的预言，画蛇添足了。可惜啊，啊，这个手机呢归我了。”小王啊，长出了一口气，他暗想：“哎呀妈，幸亏处长他画的快呀。”要不然我画这蛇得画成蜈蚣，不停在那添腿，不停的添腿， 太不容易了。咱说一个新寓言啊，刻舟求剑这个古代寓言故事，它讽刺的是什么呢？一个不知道变通的人。按说现在不会再有人刻舟求剑了，不过您别下结论太早，还真有其事。说这个马局长率下属考察完毕，坐船返回。看见这个江岸的风景啊，局长很高兴，从公文箱里拿出一把短剑，大家看看，今天我淘到宝了，在幸福大道的古雅工艺品店，我买了这把剑，5万块啊，虽然贵了点，但是我太喜欢了。大伙一看，哎呦，这剑果然非同凡响啊，黄金当鞘，白玉为柄啊，锋利的剑刃泛着蓝哇哇的寒光，赢得了一片喝彩声。这个局长高兴了，在这家伙开始在空中挥舞两下，一把没抓牢啊啊，咚，这宝剑就掉江里了。哎呀妈，这局长赶紧用钥匙链上的剪刀是吧， 在船上刻 找好短剑入水的位置，在船帮 刻下了记号。好了，箭是从这儿掉下去，等会儿找打捞队打捞上来就是了。船到了岸上之后啊，局长并没有着急找人打捞，而是回单位工作去了。第二天晚上，办公室副主任登门拜访，奉上了一把黄金为鞘、白玉为柄的短剑。哎，局长，您太忙了，我替您把这剑捞上来了。哎，这打捞队的技术真好，就按您在船帮上刻下的记号，这很容易就找到了这把剑。哎，局长接过短剑，谢谢你了。哈哈，他心想，哎呀妈，这第七把了，什么时候再捞出第八把了呀？这古雅工艺品店长的老板，他就是局长的太太呀。 所以您看，这刻舟求剑啊，其实这个啊，古代预言是那么一回事啊，当今的预言是这么一回事。 哎，对对对，这反腐一定要坚持。 哎呀，说一个电信诈骗的事儿。这个电信诈骗呢，谎言太多了，无孔不入，花样翻新，不厌其烦。每天都能接到啊，不断的接到这样那样的骚扰电话或短信，是吧，红九？ 嗯， 反正我老是接， 经常接到。 什么电话欠费啊，不打钱就掐线啊，法院通知转账啊，购车退税啊，刷卡消费啊，冒充公职人员恐吓呀、啊，短信中奖啊等等，反正你稍一放松警惕，就特别容易上当受骗。据有关部门报告呢，受骗人群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，其次是这个高知研究人员，还有谁啊？宅女。 嗯， 因为这三类人的这个生活圈子相对封闭，人际关系比较单一。有的呢冒充熟人诈骗，哎呀特别可笑。有一天啊，就是这侯先生这笑话里说有一天我接到一电话，一上来对方就管我叫妈，还没等我回答呢，就说他出车祸了，让我赶紧给他卡上打10000块钱，卡号多少多少。我等他喘气喘得稍微停当了，我就跟他说，孩子，你连公母你都分不清，你骗谁呢？还有一回，哎，侯先生说他接到一短信，说他中了一个大奖，宝马车一辆，让他马上汇款交个人所得税，他就觉得好玩啊。过了半个小时，给骗子回了个短信，说我已经把税款10万元汇到你指定的账户上了，请查收。没过10分钟，短信回来了，未见汇款，请再汇。他又给骗子回了一短信，确实也会，你好好查查。又过10分钟，我收到他的短信，你是个骗子，你看骗子把我骗子都上了我的当了。哎，这年头呢，这个电信诈骗有点像割不完的韭菜啊，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，而且呢花样是不断翻新，防不胜防啊。有一天呢，侯先生接到这样一个电话，说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，最后一次电话传票通知，您已触犯了刑事案件，准备接受法院传讯，如有疑问请拨9。这种电话呢，侯先生一般啊不等说完他就给挂了，可是这回呢，他又想跟这对方逗逗玩，于是就拨了9了。接通以后，对方就问他需要什么帮助。侯先生说，麻烦您帮我查查我犯什么法了。对方说，啊，请稍等，您已触犯了刑法，属于经济犯罪，比较严重，但是呢您具备交钱保释的条件。侯先生想，干脆我再跟他玩会儿吧。 嗯， 就说，我想问一下啊，那如果我把收到的这个钱我汇到你们法院账户上，你们能给我保密不判我刑吗？对方回答特痛快，哈，您能这样做我们非常欢迎啊，我们会考虑您的要求。您受贿多少钱啊？侯先生说，我加起来不到1亿吧。对方可能没听清，多少？1亿吧。对方，您稍等一下啊。侯先生呢，觉得可能对方就捂着电话跟别人商量去了啊。果然过了一会儿，接着问：“请问您在什么单位工作呀？”侯先生说：“我是一捡破烂的。”对方啪就给电话挂了。 逗我玩呢，这是 电信诈骗的第三个笑话啊！这还是侯先生亲身经历。哎呀，侯先生经历丰富。星期天本想睡懒觉，突然间被电手机的这个短信铃声惊醒了。打开一看，短信这么写的：“爸爸，昨天我的钱和手机被偷了，这是用朋友的手机发的短信，请您速汇2000元到农行，卡号是12345678910，越快越好。” 看完短信啊，侯先生就乐了，说：“哎呀，这类骗子短信太多了，细想起来漏洞太多。第一个呀，他儿子从来不喊他爸爸，都直呼老侯。第二呢，周末他从来是中午才醒，啊，他儿子从来是中午才醒的。那想呢，嗨，不妨给我儿子打电话证实一下吧。手机打通了，他儿子说：从来没有这么回事，你讲我冒您讨厌。”后来侯先生说：“这不是我啊，这不是我，这是骗子，骗子弄的。”午饭以后呢，他出门溜达啊，路过这农行，想了想，这骗子也不容易，干脆我给他汇点钱吧，安慰安慰他。于是呢，就到这个农行，按照这个短信卡号汇去了2块钱。营业员一看汇2块钱，一脸的不可思议，问：“您是汇2块吗？”“没错啊，我就汇2块啊。”然后把那个汇款留言给营业员看，营业员一看乐了，侯先生这么写的：“你叫了我一声爹，不白叫，汇去2块钱，算是给你的改口费吧。” 很有意思哈。 嗯， 今天我们推荐的一本书的名字叫做《活着就得乐》， 哎， 作者是侯长喜。 我先给大家来读这么一个叫《素质考评》。 嗯。 一向不爱看书看报的老孙啊，这2天有点苦恼。每年年底啊，这单位都要发一笔年终奖。今年呢，大抓这个党风廉论建设，这个奖金呢就取消了。据说呀，还要引进这个干部素质考评，考评合格颁发奖金，不合格呢奖金没戏。考题内容啊是上下5000年，纵横8万里，包罗万象。老孙呢就犯愁了。从哪儿下手准备考试呢？我可琢磨半天，借了一批书，心想啊，翻翻看吧，蒙上一道算一道，临阵磨枪是不快也光啊。年关将近的时候，我碰上老孙了，嘿，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，我就问他考评怎么样啊。老孙讲话：“我得一满分。”“开卷考试吧，答案是不是公布了？”“怎么会啊，这次 B 卷没有标准答案。”我说：“那考题一定非常容易，容易是这次动真格的，监考的都是外单位的，谁作弊立马揪出去。”我听到这儿呢，就特别不信这老孙能得满分，我就问他：“我说你都考什么呀？”老孙很轻蔑的看我一眼：“嘿，秦始皇哪年统一中国的，你知道吗？”我一听我傻了，我答不上来呀。老孙讲话：“答不上来吧，好好学习吧啊！”说完呢，走了。在菜市场呢，我碰见了老孙的夫人孙大嫂，我就问：“我说大嫂，听说我们孙大哥这素质考评得满分了，祝贺您啊。”孙大嫂讲话：“去，他们单位人人都满分，不过这次呢奖金倒比往年奖金多，真好。”我一听我更纳闷了，人人都得满分，这单位人员素质够高的呀。孙大嫂接着说了：“你知道最难的一题是什么吗？最难的一题就是秦始皇哪年统一中国的，一共有4个选择 ：A. 公元前221年 ，B. 公元1999年 ，C. 公元2010年 ，D. 公元2013年。” 这是白给吗？这不是？行吧，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。 好， 非常感谢启社。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，朋友们，明天我们再接着聊。 情歌装听不懂，直到你会一直为我点播，任性的要求你从没犯过，谢谢你我一直说不出口。请太阳就停在这片草地，让我的幸福发芽到云里，要长久就不能离在一起，只是谁说的归道理，就爱这样的你，不用太多道理，牵着我的手一起到黎明，傻傻的看着我说你有多爱我，这感觉已足够。牵我的手，我知道你会带着

和我一起为所欲为，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。 北京时间13:00。